孟哲会死，就是因为太重感情，忘不掉自己是警察的身份，放不下自己的任务，却也不想伤害我女儿，所以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死，他那是求人得人。而你和郭林也是这样的人，就算你再怎么否认，你都不会眼睁睁看着郭林去死，而郭林也不可能任由你为了他去犯罪坐牢。我很清楚，警方的证据还不够，谁轻举妄动，只会害死自己。 少东吐出了浓浓的一口烟，至此，乔家终于听明白了。 所以我为了自己，也为了郭林，只能尽可能地把你和暴风之间的关系摘清楚。你不受影响，我就不会受影响，而郭林也不会为了这个愧疚一辈子。你连女儿都可以利用，我记得孟哲的死几乎让他疯了吧。 乔家一边冷笑一边摇摇头。少东并没有逃避这个问题， 他已经疯了，但是疯了对他是最好的结果，他的生活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他会永远沉浸在那段过去当中。而你乔家，你连这个幸运都不会有，因为你还有个弟弟乔浅，对吧？你的把柄太多，任何一个都能把你死死拴住。 第二次，乔家从进入这个书房开始，第二次产生了直接杀了少东的冲动。他开始认为，就算一切都能按照郭林的计划顺利进行，恐怕最后他们还是会栽在少东的手里，并且尸骨无存。而在少东跟乔家摊牌的时候，郭林那一整夜都没合眼。他不知道乔家在少东那里会遭遇些什么，但是从乔家的离开，他内心就开始涌现出浓郁的不安。偏偏他还不能表露出任何的情绪，让暴风看出端倪。暴风跟少东的这场较量，从台面上看是暴风占了优势的，所以在他和少东分开以后，也很理所当然的开始快速推动自己的计划。所以当天晚上他就见了杜子平。 我不是要你开一个厨房，我是要你把全国的货源都给我吃下来。 暴风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郭林下意识看了杜子平一眼，后者非常干脆地回了一句， 你疯了。 到现在为止，毒品市场也是南北分明，东西分界的，任何一个组织也不敢说自己可以吞得下这么大的市场，因为各个区域的规矩、走货方式都有很大的区别，暴风的胃口也太大了。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可以巩固住自己的势力。就算他一开始能够控制一部分，也很容易被逐渐壮大的其他人吞掉，就像他马平坨子里那些人一样的道理。然而，暴风却只是冷笑：“ 我有我的办法。”你只需要把货给我备好了，剩下的你不用管。 暴风的话让杜子平和郭林分别一夜都没能入睡。第二天，哪怕明知道冒着极大的风险，杜子平还是找到了郭林。俩人刚碰头，杜子平就开门见山：“ 我要跟队里请增援。” 郭林皱了下眉：“ 我也会联系耿伟，让他把情况跟分局汇报一下。” 杜子平表情微妙地看了郭林一眼：“ 你都还没摸清楚暴风的底，这么做不怕有些操之过急了？” 郭林的反应很直接，他从身上摸出一张地图，平铺在了桌子上。 我从以前就在想，暴风为什么这么心急，要吞掉其他人的地盘？其实从黑狗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码这个盘子了。到现在，其实他已经谋划得差不多了。 手指着地图上几个区域，郭林的语气很笃定：“ 虽然黑豹、驼子里这几个人做的并不是纯粹的毒品生意，但是走私、色情，这些其实都有一部分可以成为暴风的散货渠道。结合之前他曾经无数次尝试搭上云南那边的关系，我相信他今天的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然而杜子平却摇了摇头， 就算有这些也不足以让他说出这么猖狂的话，暴风还有底牌没亮。 但是未雨绸缪也就是这个意思，杜子平其实和郭林一样，内心对暴风的话是将信将疑的，但是这种事儿不能等到十成把握以后再去做。时至今日，跟这群毒贩之间的较量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味地跟着他们屁股后边跑，很多时候拼的其实是速度和时间。杜子平当着郭林的面给黄静打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打了半个小时，郭林就尴尬了半个多小时。黄静显然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杜子平的汇报了，电话刚接通，那边的粗口简直是铺天盖地。 我说你是被人做了还是把人做了？这么长时间跟上线失联，你知不知道够你脱衣服的？平时在我跟前脱的还不够是吧？这么喜欢玩刺激的。 然而最可怕的是，杜子平在明知道黄静的咆哮会被郭林听得一清二楚，表情竟然还是没有任何的波澜，他只是很平静地回了一句， 我开着免提。 免提？ 黄静大概是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杜子平说的是什么，随即他声音稍微压低了几个分贝， 我需要灭口的人是谁？ 郭林。 杜子平甚至都没有抬眼皮看郭林一眼，反而是黄静在那边夸张地叹了口气， 你干嘛非选一个我最不舍得下手呢？ 事到如今，郭林再装哑巴也实在是不合适了，他只能勉强咳嗽了一声，打了声招呼。 黄队， 听说咆哮审把你开了？ 一句寒暄都没有，黄静这人有时候说话直接到让人头冒冷汗。郭林忍不住抬手挠了下眉角， 是我自己辞职的，跟队里没关系。 少扯这套，你什么人我很清楚，不管发生过什么事，你记着，我这边永远欢迎你过来，其他事你不用管，我帮你解决。 黄静的快人快语很多时候是会带给人一种诡异的安心感的，这个人能够在云南坐镇这么多年，掌握着国内最大的毒品门户，其意志坚定、杀伐果断的劲头绝对不是一般人可比。虽然这位大队长实在是长了一张跨行的脸，犹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静时的震惊。郭林尽量不让自己的视线落在身边的杜子平身上，实话说他还是没能适应黄静和杜子平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黄静的个性有点像乔家，似乎从不遮掩，做事总是冲动现行，就算是俩人的关系也总是乔家冲在最前面。但是很显然，他所能给乔家的并不如杜子平来的直接，最起码他不够坦然，尤其他们之间还带着刘宇的事儿，自己离职的事儿。相比永远可以站在同仇敌忾立场的黄静和杜子平，郭林觉得自己和乔家不过是离开了鱼塘苟延残喘的鱼，没有明天，出路在哪儿谁都不知道。好在杜子平和黄静的尬聊总有结束的时候，当电话被挂断，杜子平的脸上依然平静的，好像刚才的电话不过是郭林的幻觉。 队里会安排，这个行动应该会上升成联合行动，如果暴风没有言过其实，那接下来他一定会准备投入生产，我们要做的就是人赃并获。 但是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是你是厨师，如果真的要开始制造面粉，你怎么应对他？ 这就要看你和乔家的了。 杜子平语带双关的笑了一下，却让郭林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总觉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